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乾隆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位赫赫有名的皇帝，他在康熙和雍正两朝文治武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乾隆也是一位长寿的皇帝，活到了89岁，他的一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的故事，而其中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乾隆皇帝的身世。直到今天，关于乾隆的身世和他的出生地，人们一直是说法不一。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历史之谜单元要跟大家聊一聊乾隆的身世之谜。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按理说，一个人生在哪里应当是一清二楚的，更何况是皇家的龙子龙孙。史官秉笔记注，天下万人注目，还能有啥纷争呢？但这事儿在乾隆爷这儿却偏偏说不清楚。长期以来，世间对乾隆生在哪里有两种说法。第一，乾隆自己认为他生在雍和宫。在一首雍和宫记事诗中，乾隆很明确地写道：斋阁东厢虚熟路，一清唯念我出生。这里乾隆不仅认定自己诞生在雍和宫，而且还隐隐点出了具体的地点，就在雍和宫的东厢房。可是就在乾隆还在世的时候，已经有人对他的出生地提出了怀疑。有人认为乾隆不是出生在雍和宫，而是塞外的避暑山庄。当时朝中有个小有名气的军机张京叫管世明，在随乾隆到承德避暑山庄打猎的过程中，先后写下了34首诗，其中的第4首诗说：庆善祥开华朱红，降生游艺旧时宫，年年会日行相去，狮子园边感盛中。在这首绝句之后，管世明做了如下的注解：狮子园为皇上的降生之地，常于县庙祭臣临住。意思就是说，狮子园是乾隆皇上的降生之地，因此乾隆常常在先帝雍正驾崩的忌日到那里小住几天。 管世铭的话又有多大的可信度呢？管世铭比乾隆小了20岁，可算是与乾隆同时代的人。他官品不高，但是在军机处当差，参与皇帝的机要事务长达10余年之久，应该说是了解一些内廷隐情的。同时他在官场当中交际甚广，和当朝元老阿桂尤有特殊关系，因此管世铭有广泛的信息来源。有关当朝皇帝的一些传闻他是耳熟能详，也就不奇怪了。而他作为军机张京，对皇帝在避暑山庄的行动起居也算是比较了解的。而从以上几点综合分析，管世铭敢把狮子园作为皇上降生之地，以及降生游艺旧时宫这样的意思写入诗内，而且该诗集在当时就敢刻板面世，说明管世铭还是有着相当大的把握的。大概是乾隆在晚年对自己的出生地的流言蜚语已经有所耳闻，他在72岁那年的正月到雍和宫拜佛之后写诗作注说：“于时康熙辛卯生于世宫也。”乾隆解释：“朕确实是在康熙辛卯年生在这雍和宫的。”康熙辛卯年指的是康熙50年。乾隆在这里强调自己确实生在雍和宫，很显然是针对外面的传闻而发的。然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乾隆的继承者他的儿子嘉庆也认为乾隆大帝生在热河的狮子园，不过十几年后嘉庆又放弃了这个看法，而同意了皇父生在雍和宫的说法。原来清朝每一位皇帝登基后都要为他的皇父撰写实录和圣训。实录是专门记载每个皇帝在位期间主要活动及重大事件的编年体史书，而圣训则是每位皇帝所颁发的诏令谕旨的集锦荟萃。嘉庆12年，朝臣编修乾隆的实录和圣训，嘉庆在审阅的时候发现，在这两部非同小可的典籍中，编修官们把皇父的出生地都写成了雍和宫。嘉庆当即命令编修大臣认真核查，而这个时候撰修实录的实际主持人刘丰告把乾隆当年的诗找了出来，凡是乾隆自己说生在雍和宫的地方都加上纸条，然后呈送嘉庆阅览。面对着白纸黑字，嘉庆开始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这样一个事关真龙天子降生地的问题上，他总不能违背皇父本人的意见吧。于是嘉庆断然放弃了狮子园说，批准在最具权威的官方典籍实录和圣训上把乾隆的出生地写为雍和宫。清高宗实录在这里说，但上于雍和宫底，已经明确地把乾隆的出生地写成了雍和宫。然而乾隆出生在哪里的问题并没有因此画上句号。当嘉庆执政25年之后突然驾崩于避暑山庄，这位61岁的皇帝前一天还策马驰跃在山庄的广仁岭上，没料想第二天的黄昏就撒手人寰了。在皇族的内部流传着嘉庆皇帝是被雷劈死的说法，这又成为了清宫的一大疑案。嘉庆猝死，道光继位，按常理当有先帝遗诏颁布天下。在军机大臣撰写的嘉庆遗诏中又提到了乾隆的诞生地，而且说成是避暑山庄。遗诏以嘉庆的口气说，皇父乾隆当年就生在避暑山庄，所以我死在这里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乾隆是一位长寿皇帝，活到了89岁。他的一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故事，而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的身世。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一代帝王乾隆的身世之谜。 嘉庆的遗诏颁布后，新继位的道光又马上下令收缴， 并且命令以600里加急将已经发往琉球、越南和缅甸等藩属国的嘉庆遗诏从路上追回。嘉庆遗诏追回后重新进行改写，改写后的遗诏把乾隆生在避暑山庄很牵强地说成乾隆的画像挂在了山庄。道光为了把他的爷爷乾隆生在北京雍和宫的说法作为结论确定下来，还做了一项根本性的举措，这就是篡改他的父亲嘉庆的御制诗，把嘉庆当年说乾隆生在山庄的事都改过来了。不过这一招并不算高明，由于嘉庆的诗作早已经公开刊刻流行天下，这样大张旗鼓的修改诗文注释，结果只能是越抹越黑，反倒使天下臣民对乾隆的出生地问题愈加的议论纷纷。就这样，对乾隆的出生地不仅野史传说，就是档案官书也确实留下了不少的破绽。不过总体来看，乾隆生在雍和宫的说法还是占上风的，这主要是因为乾隆自己一直坚持雍和宫说，而且是反复强调。乾隆的儿子嘉庆虽然一度持避暑山庄说，但后来却做了坚决的修改，并且把雍和宫说作为定论写入了皇家档案。而乾隆的孙子道光也曾经认为爷爷出生在山庄，当发觉错误后便立即改为雍和宫说。所以对乾隆的出生地，尽管从乾隆朝就有不同说法，尽管乾隆的儿孙们也曾经一度闹不清楚，但是清宫档案的最终落脚点是乾隆生在雍和宫。后来不仅乾隆的出生地闹不清楚，甚至连乾隆的母亲是谁人们也产生了怀疑。其中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就是热河行宫里一个丑宫女儿在草棚子里头生下了乾隆。传说雍正还在做皇子当亲王的时候，一年秋天到热河打猎，几箭发出射倒了一只梅花鹿，年轻气盛的雍亲王当即让人把鹿宰杀，他自己大碗大碗地喝起了鹿血。雍亲王喝过鹿血之后躁急不能自持，便随便找了山庄内一位姓李的汉族宫女。事后雍亲王早把这段露水姻缘忘得是一干二净。第二年的夏秋之际，康熙父子又来到山庄，听说这里的一位姓李的汉族宫女怀上了龙种，康熙是大为震怒。经过追问，雍亲王承认是自己干的好事，而这个时候那位宫女就要临产了。康熙怕这丑女的生产玷污了宫殿，便让人把她带入了草棚马厩。丑女在这草房生下的便是后来的乾隆。那这个说法如果是真的，那么乾隆就不是纯正的满族人了。乾隆是山庄丑女生在草棚子当中的说法很是有些传奇色彩，并且还得到了一些大学问家的考证认可。最早将乾隆这个出生秘闻落在文字上的是1944年5月出版的《古今文史半月刊》，刊登了庄殓的《清乾隆帝的出生》一文。作为史学专家，庄殓还提出了三条史料作为热河行宫女子李氏在草房内生下乾隆的旁证。其一，《清圣祖实录》卷247载，康熙50年清七月，雍亲王专程赶赴热河向皇父康熙请安。根据时间推断，这正是乾隆生母，也就是那个热河女子大腹便便之时，临产在即，康熙于是把雍亲王召到热河，当面确认是否确有其事。第二，乾隆时期的御史管世明在《温山堂诗集》当中的注释当中明确地写道，狮子园为皇上的降生之地。其三，清代官修的《热河志》专门将南登大雅的那间草房作为重要的一景写入了书中，很显然此草房绝非寻常的陋室。自称为历史刑警的现代小说大家高阳在《清朝的皇帝》一书中首先赞同了庄殓的考证，肯定了乾隆生母是热河行宫李氏，接着他又举出了两条证据， 证明官书当中雍正的贵妃钮钴禄氏并非乾隆的生母。这个证据之一是，按照清惠典的规定，身为皇子的亲王可封侧福晋四人，而雍亲王的侧福晋却只有年氏和李氏二人。如果钮钴禄氏确实在康熙五十年生下乾隆，则不应当不封，而他的名号一直是个格格，仍然是小姐的身份。证据之二是，在清代凡是妃嫔生子为帝而被尊为皇太后的，上尊号的册文当中必有诞御皇帝的字样，而乾隆在给钮钴禄氏上皇太后尊号和徽号时，只用了相当于养育的居御的字样，始终不用诞御二字。那尽管乾隆有热河行宫女生在草棚的说法流传很广，而且还有学者的考证认同，但如果认真研读这些证据，你就会发现其中破绽也是很多的，漏洞也是不少的，难以让人最终信服。首先，康熙五十年七月，雍亲王赴热河请安是确有其事，但由此就说是康熙质问山庄宫女李氏怀孕一事，却很勉强，更多的成分还是猜测。其次，管世铭的诗注说，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即使此言属实，也不能直接证明乾隆的生母就是热河宫女李氏。第三，草房写进了热河志，不足为奇，这种不加纹饰的景点命名更有风味，它蕴含有坠景和饰简两种意义。第四，亲王可封四位侧福晋，是乾隆七年以后的定制，不仅雍正，就是乾隆做皇子时也只有侧福晋两名，所以钮钴禄氏未被封为侧福晋也是不足为奇。第五，所谓乾隆对钮钴禄氏未用诞御二字不确切，在清高宗实录当中，乾隆就多次使用过茂公诞御、诞御帝宫等字样。更为重要的是，清宫珍藏的玉牒有着不可动摇的权威性，这上面明确写着乾隆的生母就是钮钴禄氏，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咱们说过了乾隆出生地和乾隆生母究竟是谁的历史疑案。我们接下来要再来谈一谈关于乾隆是海宁陈阁老儿子的传说。相传海宁有一位盐商叫做陈士官，俗称陈阁老，在康熙年间入朝为官，与雍亲王一家常有往来，而这一年恰好雍亲王和陈阁老的两家夫人分别生了孩子，而且是同年同月同日。有一天，雍亲王让陈家把孩子抱入王府看看，但是当孩子被送出来的时候，陈家老少是一个个目瞪口呆，自家的大胖小子竟然变成了一丫头。陈阁老掂量着此事性命攸关，于是就劝全家忍气吞声算了。那换入王府的胖小子就是后来的乾隆大帝。而这个故事一出笼，乾隆是陈阁老儿子的说法是越传越广，越传越真。有民间流传说，乾隆当上皇帝之后六下江南，目的就是前去探望自己的亲生父母，而他六次南巡竟然有四次在陈阁老的私家园地停驾暂住，这是明显的假公济私，为的是看望自己的亲爹亲妈。对所谓的雍正换出去的那个女儿，在江浙一带的传闻当中也有交代，据传这位皇家的金枝玉叶 被陈家抱回江南后好生抚养，长大之后嫁给了大学士蒋廷锡之子蒋溥。这蒋家是常熟的大姓，雍正的女儿所住的那栋楼后人就叫做公主楼。这故事是有名有姓，有鼻子有眼，对男女主人公各有交代，让人听了是既感神奇又不由得你不信。而这传说当中还夹杂着一些实物，有人说海宁陈家有乾隆亲笔题写的两块糖匾，一块是爱日糖，一块是春晖糖。爱日也好，春晖也罢，用的都是唐朝孟郊的诗“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个典故。乾隆如果不是陈家之子，谈得上报答父母如春晖一般的深恩吗？那么照此说来，乾隆便是朝臣陈世官的儿子，他也就完全成了一汉人的皇帝了。那果真如此，则清朝自乾隆以后的皇室就成了满汉混血的血统。说乾隆是一个被偷换的汉家男婴，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晚清的《清代外史》，这本书中一个醒目的标题便是弘历非满洲种，这里的弘历就是乾隆皇上的名字。那这本书还说乾隆知道自己不是满族人，因此在宫中常常穿汉服，还问自己身边的宠臣，我像不像个汉人。应该说这本书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在为反清排满打造舆论的晚清时期，极力的去诋毁清朝皇帝，大肆的渲染清宫秘闻，那是经常的事儿。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带有浓厚的政治气味，但这些带有感情色彩的发泄绝不等于就是事实。就在反清排满者制造清宫秘闻，硬说乾隆是以凤换龙的汉家男孩时，又有小说家出来凑热闹。首先登场的是名噪一时的鸳鸯蝴蝶派大家之一的许孝天。1925年在上海出版的许孝天名著《清宫十三朝演义》，从爱新觉罗的始祖布库里雍顺一直写到宣统大婚。关于乾隆的家世，书中说乾隆原是陈阁老的儿子，被雍正的妻子用调包计换来。乾隆长大后从乳母的嘴中得知了隐情，便借南巡之名去海宁探望亲生父母。但这时候陈阁老夫妇早已去世，乾隆只得到墓前用黄幔遮着，行了做儿子的大礼。许孝天编写的虽然是百年前的乾隆故事，却融入了上海滩十里洋场的韵味，再加上文笔如行云流水般的自然生动，因而十分投合市井小民的胃口。随着《清宫十三朝演义》的风靡一时，乾隆是海宁陈阁老儿子的说法更是不胫而走，广为人知，这便是俗文化的厉害。近些年来，有关乾隆是海宁陈家之子的传闻仍然接连不断地闯入到了文艺作品当中，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武侠小说大家金庸的《书剑恩仇录》。金庸就出生在浙江海宁，从小听的就是有关乾隆的种种传说，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便是紧紧围绕着乾隆的身世之谜展开的。传说这么多，传闻这么广，乾隆究竟是不是海宁盐商陈阁老的儿子呢？ 乾隆是一位长寿皇帝，活到了89岁，他的一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故事，而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的身世。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一代帝王乾隆的身世之谜。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把乾隆是海宁陈家之子的故事写得出神入化的金庸先生是怎么说的。金庸曾经老老实实地告诉痴心的读者们，《书剑恩仇录》中所谓乾隆的弟弟陈家洛这个人物是我杜撰的。金庸说的确实是实话。历史学家孟森考证认为，乾隆是一女一男的说法根本靠不住，所谓的公主楼根本不存在。 至于人们所说的海宁陈家的房舍中有爱日堂和春晖堂两块皇帝御书的匾额一事，孟森首先肯定确有其事，但考证的结果是两块匾额都是康熙御书赏赐的，分别是在康熙39年和52年。根据陈家在朝中做官的侍读学士陈元龙、陈邦彦的奏请，题写之后赏赐其父母的，而不是乾隆写的。说到这儿，我们就知道了，所谓乾隆是山庄丑女所生，或者本是陈阁老儿子的民间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作为野史，这些说法应当说都很传奇，也很有吸引力。作为戏说，也可以写进小说，拍成电视剧。但是可惜的是，都没有史实的根据，都不能当成历史事实来相信了。好了，各位听众，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宇宙苍生，世界奇观， 千年传说，奇闻异事， 迷幻时空，揭秘未解谜团， 让你的耳朵享受精彩。 引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特别为他骄傲。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赶紧传个微信。嘿，哥们儿，加油！晚上九点，刷朋友圈。过年不回老家？得嘞，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虽然平凡，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